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美联众和动物医院传诊中心眼科门诊拥有进口的小动物专用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超声乳化仪及各种专业的眼科检查设备，可进行复杂的眼睑整形外科手术、复杂角膜疾病的内外科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义眼手术、青光眼检查、诊断及内外科治疗。美联众和转诊中心一站式专家会诊，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预约电话010-5824-7186。美联众和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 北京时间17:05，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 一到周六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说说伴侣动物哈。 没错。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奖品要送给大家。 本节目奖品呢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转诊中心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5个，动物专用进口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眼科专家呢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8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 哦，好的，非常棒哈。那个， 我的任务结束了，对吧？ 你接下来可以不用说话。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的两位嘉宾啊，还是我们美联众和的两位专业的大夫，一位皮肤科的专家赵博，赵大夫。来，赵大夫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爱康动物医院的赵博。 另外一位就和我们今天送的这个奖品有莫大的关系了，眼科专家苏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美联众和转诊中心的苏玲医生。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奖品呢，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您的手机号码和您的真实姓名以及您家的宠物。因为我们这个眼科的检查呀还稍微有一点特殊性，您要是养个什么蜘蛛啊、什么蜥蜴啊，那些确实是做不了。只限猫猫狗狗。 对。 是吧苏大夫。 对，目前的检查主要是犬猫。当然了，眼科疾病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也会有兔子、龙猫这些的处理，但太小的动物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所以呢，大家最好能够把您宠物的照片啊，包括品种告诉我们， 对， 好吧？ 啊，就是苏大夫，咱们除了猫和狗，还有其他的可以做咱们给的这个吗？兔子可以。 对 呀、 啊，兔子经常会有一些眼睛结膜的问题、角膜的问题，然后前两天还刚刚给了一只龙猫做了眼球摘除的手术。 龙猫是不是老鼠？ 龙猫它的那个专业的名字叫美洲栗鼠。 哦， 就鼠科对吗？啮齿科。 对，但是它是啮齿动物里面寿命最长的一个。 哦， 它能到多大年纪啊？ 它应该可以活到20岁左右。 哦，真是不容易，比猫狗。 还要长，没错，是的。但是他那只小龙猫眼睛因为陈旧伤、角膜穿孔，所以感染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再加上了后肢的骨折，然后所以就做了一个骨折内固定手术加一个眼球摘除手术，小龙猫恢复的挺好的。 哦，哎呀， 真好，太神奇了。 只要是龙猫那么大的这些宠物基本都可以做。是这个意思吧苏大夫。 对，看要做哪些疾病，我估计龙猫要做白内障有点费劲。 哦，好的。 我觉得主要是应该是眼睛比较大能睁得开的那种，像我这样的应该能做检查，像你这样的可能不太适合。 我得去正经的仁义医院。你可以待会儿领一个他们这个，我私下决定给你留一个， 让我一个， 你发一微信就行。 我带着 走个后门， 我带着我们家的那个小宠物过去看看去。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关于自己的宠物伴侣有任何的问题，比如健康方面的、皮肤方面的、眼科方面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直接搜索 CHWL876 就好了。 我觉得一开始还是让苏大夫给大家说说这个咱们做的这个检查吧，就是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虽然每周都介绍吧，但是肯定还是有朋友第一次听，也不太了解这个检查到底是什么，它能预防哪些疾病，能查出什么疾病。 美联众和这次的这个活动也是配合6月6号的这个爱眼日的这个活动，那么在整个6月份开展了一个爱眼月的一个活动。那么其实这次的检查会安排在美联众和转诊 中心这个医院，也是因为这里具备了眼科检查的所需要的所有的设备和仪器。 嗯， 那么大家来到医院可以看到医院的规模，是我们医院规模相当的大。 嗯， 那么这种优惠的力度真的是从来没有操作过的。那么这些设备仪器包括了眼底检查的专用的动物的眼底照相机， 嗯， 然后包括了裂隙灯，然后也包括直接检眼镜和一些最基础的反射检查，荧光泪液检查、荧光检查和泪液检查，那么可以基本的筛查动物的就是最常见的眼科疾病。那么这些眼科疾病呢，离了这些检查设备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 嗯， 那么当然咱们确诊它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眼科疾病的时候，那么我们还配有白内障的超声乳化仪，显微手术那个手术显微镜等等一系列的设备，可以完成更加高难深度的检查和治疗。 嗯，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这个裂隙灯 哦，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样的？ 裂隙灯是一个眼科专用的一个检查设备。那么其实简单的说，它的原理应该是用一个比较细比较长的一个光源，那么从侧面照射眼睛，然后从正面去观察眼睛的结构。因为眼睛是一个立体的，而且咱们不能够直接看到球内情况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所以需要借助一些光源和放大设备，然后才能够把它分层的一层一层的深入来观察到眼睛内部的结构。那么所以这种裂隙的话，会把局部的损伤、局部的病变通过这个裂隙光源的作用把它放大，然后把它清晰化，那么是一个眼科检查的一个必备的一个设备。那么在人医院，其实大家经常会被看，对，但是可能你并没有特别明显，医生就会让你把下巴颏放在那个台子上，不要动，然后睁大眼睛。嗯，那个时候他就一样会用这样一个仪器去进行检查。那么但是在动物来说，我是没有办法让动物把下巴搁在那儿瞪大眼睛看着我不要动，这个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动物用的裂隙灯是手持式的，那么我需要举着那个裂隙灯，然后呢让主人配合我来保定动物。那么这个操作呢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锻炼才能够做得到的。 嗯， 这个有点危险的，其实。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一照，它会有硬。 不是，你想那个位置呀，医生给你看的时候不是跟你脸对脸吗？ 对啊。 但是狗嘴很长呀。 对，我就说嘛，然后。 所以苏大夫的半边脸都是在狗嘴之下的，稍微不开心，人家就会欺负。 没事儿，我觉得这个你应该有感触。就昨天你在给大象清扫那个哨所的时候， 昨天我就真的感受到 了。哎，你是不是有点担心他那个鼻子会把你卷起来，或者 吓死我？我跟你说，我昨天不是在那个野生动物园给那个大象试着去他那个脚垫嘛，就要弄一下，弄一块他脚底下那个角质层下来。那个我以为啊，平时还是挺简单的一个事儿，修脚嘛，我也看过人家那个修，以为就是拿个刀随便一划了它就下来，其实是挺硬的，而且呢，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卡槽，你能卡住这，然后你使劲儿，你没有，它就是相对还是圆的那么一个地儿，只是在圆的基础上有一个像一个小山包似的，你要把那小山包给它削平了，就卡不住，而且它那个脚底下又是草，以及又是它的各种尿液，它特滑还卡不住，而且这个我觉得倒不是特别关键，就是你找这个劲儿慢慢的找还是能找着的。关键是他的那个鼻子和脑袋就在你脑袋的边上，他要是真的，我觉得我这劲儿要是使不好，稍微拉疼了他一点，他那个鼻子下来 分分钟鼻子就把你扫走，你知道吗？ 随便一扇我，我今天可能就无法在电波中跟大家见面了。 你可能就去找在座的两位大夫了。 是我太厉害，但大象弄伤了是吗？所以我就说那个苏大夫他们这个保定啊，就是挺难的。苏大夫，就他们要怎么保定这个狗来防止你被咬呢？ 嗯，大部分的宠物呢，尤其是狗，它真的是很聪明的动物。 嗯， 那么它知道害怕医生，很多时候它知道害怕医生。那么有些时候主人有一定的这种权威性的时候，主人可以协助我们来做一个保定。那么有些时候呢，小狗呢确实它特别会仗势欺人，就是在主人怀里的时候特别的横，冲着我龇牙咧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叫来一个助手给我们帮忙，我助手来抱着动物，让主人呢暂时呢离开这个房间。很多时候尤其是那个小泰迪在这个时候变得， 他们家养就小泰迪 变得特别特别的乖，纹丝儿不敢动。 对，哎呀，真是这个我深有感触的，你知道吗？ 所以助手一定要长得非常凶恶吗？ 不用 都能吓住，像赵博这样的可以。 也还好吧，经常会 主人离开他的这个 保护 后山，对，靠山，他就立马变得特别的胆小。 就好多小型犬都是这样，我觉得就越是小型犬，它越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对吧？ 对， 就主人只要在身边，它横着呢，出去到处跟谁打架，你知道吗？主人只要一不在身边，它出去。 到处打架也倒没有，他还是怕死的。我觉得， 我跟你说真的，他主人只要不要在身边，换别人带他出去的时候，他就是马上，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不见他的气势了。 哦，所以就是把主人轰出去这点很重要。 不是请出去，你知道吗？故意措辞。 好的，我们那个今天给大家送的礼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您的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就能够我们一会儿选五位听众，然后送今天的这个眼科的全面的检查哈。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的，一条广告回来，让苏大夫说说对于我们这些眼睛小的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一直担心，像我，比如我眼睛就小，做这些时候是不是要额外收费？因为检查起来会给大夫带来额外的困难。 对，你这个就像是很多， 就像照相的时候也有这样，他们老说睁眼。我说睁了， 我觉得你睁大点。 我说真的睁了。 这个就很像，比如说你到就是一些名胜古迹去玩的时候，会有那个挑夫，然后抬轿子把你从山底抬到山上去。 对， 一般体重超标的都会 多收钱。那我这个面积减小，应该少收钱。 不是，但是它增加手术难度。你想，大夫得先把你的眼先找到你的眼睛在哪？ 什么叫先找到我的眼睛？ 我们问一下， 非常明显，好吗？ 动物界存在这样的问题吗？就是有那种眼睛特别小的这个， 就什么牛头梗那种，就是一条缝比我小多了，这那是堪称绿豆眼儿。按我们人类的话，又短又小。 嗯，是这样的啊，我们做基础的眼科检查，动物的基础眼科检查的时候是不需要给动物进行麻醉的。那么动物也可以使用一些眼表面麻醉剂来让它的眼睑稍微放松一点，但是呢，也确实是有非常非常紧张的动物。其实人也是有这种情况的。那么有之前也跟人医的眼科老师有过这种接触。那么人医的时候，在做眼科手术的时候是不使用全身麻醉的。那么是使用眼表面麻醉，是在人的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来给眼睛完成手术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患者特别的配合医生来睁开眼睛。那也确实真的有，就是特别心里紧张的时候，那个人使劲的把眼睛闭得死死的那样的情况。那在人医都是一样要放弃这个手术的。 但是在动物呢，常规检查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给动物做全身麻醉或者是镇静。那么当眼科手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有特殊的这个器械的，那么包括一些叫开眼器，就是可以帮助他来把眼皮撑开。 撑着吗？ 对，是的，帮助他来。 它是个什么样的？我可感兴趣了。 是一个上下两个勾，圆环的勾，然后卡在上下眼睑，然后把眼皮撑开。啊，那么手术操作的时候是要这样进行的，因为动物只要进行眼科手术，就是需要全身麻醉来进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操作了。那么我们也经常会因为视野暴露的不够，来把动物的外眼角稍微的给它打开一点，那么手术结束以后再把外眼角闭合一点，这也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手术操作，这样的话他眼睛就会更大一些了。 哦，一般什么动物会，什么品种会遇到要开眼角的问题？ 其实开眼角的问题不是因为动物眼睛大小，而是因为取决于这个手术，就是我 要 做的是什么类型的手术。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可能有的时候就要做一个结膜瓣的手术，或者是要做一个白内障的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需要它的角膜结膜的充分暴露，那么可能就需要有这样的手术操作了。 嗯，明白了。哎，我觉得真的就是给动物看病很不容易啊。 对， 就只有真正的去了解了医生的这个一些工作的范畴，你才能发现他呀。 但是我觉得 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 不给麻醉然后直接这么做吧，也挺害怕的。作为一个人来说，闭眼睛紧张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没有办法嘛， 是不是？ 但是他因为他有些时候他确实不用那个整体的那个 全麻。但是你想想，就是人家告诉你哈，现在你要做一个什么手术，你不知道，你过去醒来以后已经缝好了，然后现在说啊，你现在要做一个，你看着啊，我要切你了。 你哪有医生会跟你说你看着我？ 不是，刚才 苏大夫是这样的，医生会告诉你，你不能眨眼，因为如果你眨眼，我的手术就会出问题，因为我在看你的眼睛。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会看到他的器械在眼睛上的操作，这个时候一定要努力。 是不是瞬间吓死了？ 哎，我觉得自己特别厉害 呀。你觉得没事儿是吗？ 对啊。 我觉得我受不了，睁着眼睛说我要拉你眼睛，你还不能动，简直是一种酷刑。我觉得， 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呢关于自己的这个宠物伴侣，比如说猫猫狗狗呀，有什么样的这个眼科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这几个字就可以了。那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5份奖品，可以带自己的宠物呢去检查这个眼睛、眼部的这个检查哈， 对， 进行眼部检查。您呢要想获得这个奖品，您可以把您的姓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 好的啊，我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已经看见了，下一节我们给大家回答。 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美联众合动物医院传诊中心眼科门诊拥有进口的小动物专用眼底照相机、可拍照裂隙灯、超声乳化仪及各种专业的眼科检查设备，可进行复杂的眼睑整形外科手术、复杂角膜疾病的内外科治疗、白内障超声乳化及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义眼手术、青光眼检查、诊断及内外科治疗。美联众合转诊中心一站式专家会诊，为您的爱宠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管理。预约电话010-5824-7186。美联众合转诊中心，动物医院中的三甲医院。 逛街玩耍和牵你的手，可是你不能原谅我犯下一切的错。我知道你也想要普通平凡的爱情，但是无奈我有追求梦想坚定的心。 Oh honey sorry，起诉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你会过来帮我的。

所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关于自己家的这个宠物犬或者是宠物猫猫或者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伴侣性的动物哈，有任何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皮肤方面或者是眼睛方面的，您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奖品，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转诊中心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5个，动物专用进口眼底照相机，可拍照照列系灯，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8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 嗯，大家想得到这奖品呢，就把您的电话和您的姓名啊，真实姓名发过来，发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就行了哈。 对， 咱们看看大家的问题。这儿一位喵神他就说了，我家是西施犬，眼睛比较大。请问专家，是不是应该你念？我感觉我没有资格进去。 就是你突然之间呢，给自个儿挖了个坑。我就想问一下，喵神嘲笑谁呢？ 对啊，他说眼睛比较大，怎么又念了一遍？请问专家平时应该怎么护理？对，你们大眼睛的说说，大眼睛平时应该怎么护理啊？ 嗯，是这样的啊，像西施这样的动物呢，它的眼裂呢，就是比较大，然后呢，它的眼球相对的比较突出，它不光大，它往外鼓着， 对， 所以眼球暴露的面积会比较大。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它面部有好多的毛发，那么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毛发呢，会去刺激眼睛。那么所以在日常护理中呢，一方面呢是要定期的修剪它的面部的毛发，这是一定要做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帮助他定期的清洗眼睛，比如说有风沙的时候，洗完澡的时候，或者是眼分泌物比较多的时候，要帮他来这个清洗，帮他冲洗，有专门的洗眼液来帮他清洗眼睛，保持眼睛的这个干净，以及眼睛周围的这个环境也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让它没有更多的细菌的滋生。 嗯， 那么另外对于这种大眼裂的动物呢，经常还会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眨眼不完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其实眨眼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它会对角膜起到一个润湿保护的作用。我经常会给主人举例子说，你拿手，我觉得你说你拿手撑开你的眼皮不让它眨，其实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你的眼睛就明显感觉到了不适。 对，没错。 嗯，那么 你再坚持坚持孙涛。 好的。 这种大眼裂的狗狗来说呢，它的眼球突出，那么很多时候它每一次的眨眼都不能完全闭上，中间总是留一个缝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那个地方的角膜就会有一些色素沉着，就会有一些变性，就会有一些慢性的损伤持续的存在。那么这些都是需要动物主人来帮助它关注的。另外呢，它的眼球突出也会造成它的鼻泪管被压迫阻塞的作用，那么可能它的分泌物也会变多，眼周再加上有毛发的这个湿润以后，眼泪流出来毛发湿润以后更容易刺激眼睛，那么甚至于还会有一些更严重的问题，睫毛的刺激、眼睑的异常，这些都会有。那么一定要关注这个眼睛的情况，要带他定期的做眼科的检查，然后如果有问题要及早发现。 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自己在家里帮着自己的这个小宠物去这个冲洗眼睛或者是护理眼睛的时候，有没有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方式方法？因为它毕竟是宠物，不可能完全听我们的指令，包括你在给它冲洗眼睛过程当中，可能它会有不适感，这个时候是不是不是会特别顺利的进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是这样，其实跟人的眼球一样，眼球是一定不能用手、用棉签、用纱布、用任何东西去直接碰触的。那么这种碰触都会造成非常明显的严重疼痛的表现。那么所以呢，有专用的洗眼液可以让动物稍微抬一点头。然后呢，如果动物还可以配合的话，可以稍微把它的下眼睑那个毛揪着那个毛提了起来一点，这样的话它就有一点缝隙了，然后可以把那个洗眼液多滴进去几滴，然后呢帮助它去慢慢的眨眨眼睛，然后呢再用这个没有刺激性的干净的纸巾或者是纱布棉球，把流出到眼外的这个洗眼液给它擦掉。那么这个擦的过程中呢，也可以把眼周的毛发，然后内眼角的这些分泌物都帮它清理了。 那么那个洗眼液呢，是里面含有抑菌成分的，就是抑制细菌生长的，它不是抗生素，它不会有什么刺激性，但是它可以让眼周的环境变得更好，周围的细菌可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嗯， 哦， 这样就可以操作。 能不能用我们自己人的那种很高级的滴眼液给他用？我们那都是好贵好贵的，自己缓解视疲劳啊什么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坏处，可以吗？ 嗯，人的滴眼液呢，要看它是主要什么成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推荐给主人用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像人工泪液这种眼药，那么帮助他的润湿眼睛，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些眼药呢，它的成分比较复杂，然后这个还是需要找专业的眼科医生去看一下，哪怕您把眼药带过来，我帮您看一看可不可以用，去鉴别一下它的成分都是可以的。 嗯， 不容易不容易。 哎，来说一下你刚才用手支撑眼皮， 真的 非眨眼， 到第五六秒的时候我就已经眼睛感觉酸，然后就一闭起来以后迅速的眼泪就出来了。我这个反应正常吗，司大夫？ 对，真的非常正常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动物如果长期的闭不全的话，那么它的角膜会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损伤疼痛的状态。另外刚才还想到一点，很多大眼睛的动物，尤其是这个像类似于像西施这种眼球比较突出的动物，像吉娃娃，那么还有包括像猫，这个异短波斯这类大眼睛的猫，那么它经常会眼睛上粘着一撮毛。 粘着一撮毛是啥意思？ 就是它，你能看到它的眼球正中间有几根毛 啊？就是睫毛进去了是吗？ 就是周围眼睛周围的毛发进去了。 哦哦哦。 嗯，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主人在沟通这事儿。我说这人的眼睛要进一根毛也且难受半天呢，但是动物好像没什么反应，可以让那个毛一直待在那哈。那么这个时候主人一定不要去用手或者是用什么东西去帮它擦那个毛，因为这个时候你很容易碰伤它的角膜，这个时候就更需要用洗眼的东西来帮它把那毛冲下来，对，冲到那眼角，然后再去慢慢的把它用那个纸巾或者是棉花把它蘸着卷出来。那么哪怕是你没有洗眼液，那么你也可以帮他去手动的帮他把上下眼皮眨一眨，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这个眨眼过程中把那个毛粘到上眼皮或者下眼皮，然后咱们再把它慢慢的那个一点一点的卷出来，而不是直接的把它蹭出来。 哦，明白了。 所以苏大夫您说的那个宠物专用那个洗眼液，它是一个像滋水枪那样的设置吗？还是像我们人的那个眼药 是 对，是从眼睑那往过滴的，不 是 滋的那种。 请问 不能滋，滋上去很痛苦的。 对呀，我滋滋你，你试试。 我就是想一下，因为你想那么多毛，你滴，你不像人，你还可以你说转转眼睛让它出来是吧？你揉一揉，这你不是趁他没注意打个冷风， 可以帮他活动一下上下眼皮，眨一眨眼就卷出来了。 我跟你说，宠物就是动物，它很聪明。你这次滋它一下，你下次再拿这东西，它很，它马上就躲得你远远的， 就再无法用这个东西了。 对，所以就不可能。而且你想一下，那能舒服吗？ 对， 它甚至可以知道你把那个东西搁在哪了。 啊，真的。 然后下次你朝那个方向去走，就已经找不到它了。 明白吧？ 哦，好的好的。 比你聪明，你知道吧？当然也比我聪明。 好的，我进一条广告啊。我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我还有一个特别 有点欠的问题啊，那个苏大夫，就是类似像西施这样的那个狗，它不是眼睛要越往外掉，它那个越贵，对吧？是不是这么说的？对吧？品种上 可以，对，有这种说法吧？或者是人比较追求找那个眼睛特大、特瞪着要掉出来的感觉。 对，所以就是在养这种狗的时候，是不是跟它交流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看，我们节目组另外一个主持人明明，他就非常崇尚一种信条，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如果有不听话的时候，他偶尔会小小的惩戒一下。 他们家哼哼吗？ 对对对，偶尔会惩戒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要避免一下，不能打他后脑勺？就是如果拍后脑勺的话，眼球会不会啪就掉出来？ 动画片 会吗？因为我觉得他们、 这个时段，我特别我允许嘉宾可以随时起身出门，不用 说。就真的，因为他们那个眼球看着，平时我都觉得是要掉出来的感觉，而且眼球和人没有什么连接的东西，对吧？对吧，大夫？对吧，苏丹？ 后面有视神经， 有一根绳蹬着吗？ 七条肌肉 啊、哦，真的呀？那会不会掉？那就拍还能回去？那能不能拍出来？我特别想问。 在动物来说，经常会有这种问题，这个叫眼球脱出。 哦，你看。 那么对，跟动物多数是源于跟狗狗打架，那么会一咬就有这种情况了。 是咬到眼睛给挤出来了？ 对，是的。 哦。 另外呢，也经常会有主人抬起来给一脚，眼球就出来了。 这你看是不是就是拍后脑勺？ 甚至于还会有在操作的时候稍微使劲勒了一下脖子，眼球就脱出了。 哎， 那么这种是在尤其这种大眼睛狗狗真的是经常会发生的，尤其像吉娃娃、京巴之类的狗，那么经常会发生的。那么一旦发生以后呢，要看它的肌肉断裂的情况、视神经损伤的情况、出血的情况、角膜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来综合评判，来最后判定一下它能不能保住这个眼球。 嗯，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试着保住这个眼球，可以帮助它来做一个手术，叫眼球复位，帮助它把那个眼球复位回去。复位以后需要通过手术的方法帮助它把眼皮暂时性的缝合在一起，上下眼睑暂时性的缝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呢，让它回到那个位置里，给它一定的压力。那么也确实有很多动物因为这个损伤比较严重，造成眼周的肌肉断裂了比较多，甚至于造成整个视神经血管的断裂。 哦哦，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面临着就要做眼球摘除的手术了。 嗯，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会虽然保住了眼球，但是后期的眼球会有斜视，甚至于会有眼球萎缩，这些情况都可能会有。 哎， 所以这段录下来给明明是吧？ 对， 但以我对 他家的狗眼睛小， 不，但以我对明明的了解，他 没有那么大劲 儿。对。 哎，但是苏大夫，如果就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您说的意外吧，咱就说他肯定不是人有意想把自己家狗眼球打出来嘛，或者在外面跟人家别的狗打架了，一下出来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处置的方法？ 就是急救措施。 对，是拿起来吹一吹，然后就给塞回去。我这个吹的怎么样？气力足，还是用点什么水，什么生理盐水啊，还是什么给它冲一冲？ 但是我觉得它一般不会掉出来吧，不会掉下来，它可能只会说是，比如说 耷拉着， 哎，突出于眼眶。 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眼睛耷拉下来，晃到着来的， 是吧？ 掉出来的， 但是它不会说是像 掉地上。 孙涛刚才说的掉地上了什么的，这个， 这种情况其实就不太多见了，因为不光有肌肉、有视神经，还有周围的结膜连着，它只要有一点连着，它就不会直接咣当掉地上。但是它真的会， 柯基也不会吗？ 会 腿那么短， 会当啷着就是。吊着当啷着来，完全断掉的这种状态。 嗯，所以一般如果出了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就是有没有什么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做的？ 要给它放回去吗？ 其实这个时间建议第一时间是把狗狗抱起来，不要让它用它的爪子去糊噜它的眼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只能尽快带到动物医院，要在麻醉手术下才能操作，因为你把它复位回去的这个操作务必要碰到它的角膜，也就是咱们人的黑眼珠，这是一层非常非常薄弱的组织。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你会造成这个角膜的进一步的损伤，那么再加上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异物，有一些细菌的这些东西会变得更复杂，那么所以还是建议首先就是不要再对这个眼睛造成继续的更严重的伤害，别让它，因为它肯定难受，动物会下意识的去拿自己的爪子去葫芦去拿腿去挠，那么这个时候先把这个控制住，抱起来然后尽快的到医院。 哦，就不用给，不要给它冲啊什么的， 还是先不要给， 因为我还见过一次就是眼睛流了一点东西出来，就是他的眼球有点破了，有白色的那个汁儿还是液体出来，我就见过那个主人就拿水给他冲来着，是可一旦他比如说发生了这种破损，我们也不能冲吗？还是怎么弄呢？苏大夫， 眼球是一个球，或者来说是一个密闭的球，所以它一旦出现破的地方，无论是哪儿破了，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后果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多数这种破会出来的会是有一定的血色的水，而且动物当时的疼痛会非常非常的强烈。我经常会跟主人形容，这一刹那发生的时候，狗一定是嗷的一声惨叫，然后紧紧的把眼睛闭上了。那这个时候千万别再去动它了，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疼，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力度和找到它破的地方，那所以就别让它有继续的伤害，就别再去碰触它了。如果像你说的那种白色的东西，我估计是眼分泌物。 哦， 比如说 没什么事儿。 对对， 是流出来了，苏大夫。 对呀、 眼屎怎么能流出来呢？ 就太多了嘛。对吧，然后他一眨眼睛很自然的就分泌出来了。这有什么的不可能理解的呢？ 来来，那个让苏大夫歇一会儿，来赵博回答个问题。这儿有一位朋友他说，我 你叫哪位大夫回答问题我都暗自为大夫捏了一把汗，你知道吗？ 好多嘉宾跟我相处是有这个困扰，因为我经常会问一些他们知识领域之外的问题，但是这是那个听众问的啊。这儿有一位叫卢继恩的朋友说，我家有一个4个月的小泰迪，现在出现了类似喘粗气又像咳嗽，最后还会干呕一下，指点一下呗，这是啥问题啊？ 其实这个通过他的描述来看呢，应该是比较典型的是在咳嗽的症状。你像一般咳嗽它会有干咳湿咳，跟人其实有点像的，但只不过狗的那个咳嗽的动作会跟人有差异，然后呢最后像吐一点点这样的一般都是在卡痰的这个过程。所以从目前他的这个情况来看，至少他这个狗的呼吸道出现问题了，很有可能是这种呼吸道感染，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发展成肺炎。因为本身这个狗的年龄也很小，才4个月龄嘛，对于幼犬来说，有的时候这种呼吸道的感染呢发展的还是会比较快的，所以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应该尽快带到医院去做检查和治疗。因为万一耽误几天，有的可能头一天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咳嗽，然后过了一晚上一天，到第二天的时候可能就突然变成肺炎了，这样的病例也非常非常的多。但如果幼犬出现一种比较大面积的肺炎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生命风险的，所以这种就尽量不要耽误。再有一个年龄小，我不知道他这个孩子有没有打了疫苗，有没有打齐疫苗，如果没有打齐疫苗的话，这种症状也有可能会是一些比较恶性的传染病。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有一个病叫犬瘟，那他也会在发病初期表现出来这种呼吸道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就更应该尽快的去医院做检查了。要不然那个病真发展起来厉害了还挺要命的。 我们家曾经有一只那个萨摩，就是 你家萨摩不是淋雨淋的吗？ 就是啊，淋成肺炎了呀，咳嗽了呀。 真的淋雨也能淋成肺炎吗？ 就当然会小的时候吗？ 年龄小的时候比较容易这种应激刺激，包括淋了雨着凉，其实对狗狗来说都是这种应激刺激，那这个时候就会造成它免疫力下降，然后可能各种病就找上门来了。 哦，所以干咳比有痰的咳嗽要稍微危险一点是不是？ 也不是，你要看它那个炎症的类型，一般有痰的这种咳嗽它可能肺啊或者气管的这种渗出物比较多，但是干咳的那种有可能还是气管和支气管这块就没有太多渗出物的时候可能会干咳，也有的那种特别浓稠的渗出物的时候它可能也会出现干咳的情况。 哦， 所以这个具体还是得到医院，至少医生要去做一些听诊啊，然后甚至有的可能要照一些片子，比如我们医生在临床接诊的时候听到了他的这个肺呼吸音不对劲了， 比如咱们正常的这种喘气就呼呼的这种声音，那可能在发炎了以后里面有渗出了之后，它里面会有那种水泡音呼噜呼噜的。那如果我们听到了尤其是在幼犬上这种声音不对劲，那肯定是要去做影像检查的，也就是说照片子，照 X 光片来确认它的肺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肺炎，因为现在其实耐药菌的情况也蛮多的，如果是那种比较严重的肺炎的时候，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去做一些呼吸道的药敏实验啊等等的，来确认到时候临床用药选择。而且一般要是发展到肺炎的那个程度的话，病程都会蛮长的，至少都得2到4周以上有的。 对，那个赵大夫一说你就得去医院了吧，感觉平时听起来就像是一个轻轻的咳嗽，但是可能后果会很严重哈，所以千万别耽误，尤其年龄又挺小的。那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今天还是有奖品给大家，就是专业的宠物的眼科检查哈。大家想得到这个奖品还可以给我们发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把您自己的姓名和手机号发上来就行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05，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周六第三节的直播了。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我们一开始还是要进行我们最近和世界杯有关的萌预测的项目。 没错，接下来呢，请听我们的 表演唱，是吧？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角色真的是为孙涛量身打造的。 什么？ 眼睛。 小是吗？你想说人家眼睛真的不小， 说话的感觉 只是我们一样美。 还有就是你昨天刚刚去过的这个地方， 哦， 所以应该你很了解。 好的， 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蓝眼巴丹鹦鹉来分享他的预测。 嗨大家好，我是蓝眼巴丹鹦鹉。我们通常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森林区，在低海拔的地区才容易发现我们的踪迹哟。 哦，那你们肯定是捉迷藏的高手咯。 呵呵呵，那当然了，我们对于环境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啊，我们是很少见的珍稀种类，大家在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就能见到我，这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哟。 嗯，那有机会一定要专程去看看你。 嗯，好呀，那我悄悄地告诉你吧，我们其实非常强壮的，而且，啊，破坏力超级强哟。 哎，这点很像你。 所以在我们居住的地方总是有树枝啊或者耐咬的玩具给我们玩。 在这里心疼饲养员一分钟，我觉得这个饲养员肯定为你们操碎了心。 嗯， 那么今晚的比赛，来，蓝眼巴丹鹦鹉，你们预测谁会赢呢？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蓝色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国旗里边有蓝色的法国队。 好嘞，打开吃喝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萌预测，看看你预测的准不准。 哦，现在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电话，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我们继续直播哈。今天给大家请来的还是来自美联众合的两位大夫，跟大家一块聊聊关于宠物的问题。大家有任何关于猫狗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两位大夫应该都是能做一个比较完美的回答的。 没错，尤其是面对孙涛那么刁钻的问题，我们的两位大夫依然临危不乱。然后呢，完美的完成了他的解答。 苏大夫精多见广，知道吧？我说的这个情况只是我臆想出来的，这些情况苏大夫都遇到过。 所以真的，大家听完刚才的这一轮节目之后，大家应该更有信心，就家里的这个宠物伴侣如果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包括保健方面的问题，啊，您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同时呢，我们要插播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在建国门地区我们已经听到窗外有轰轰的 雷声，而且下起了大雨。 哦， 那么提醒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往这个路段走，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我们要问问大家，在您所在的区域里头有没有下雨，有没有打雷？那您呢，可以在安全的前提下，比如车靠边或停在旁边，或者您还在家中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呢发微信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资讯哈。 哦，哎，赵博，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些个宠物他们会怕打雷吗？有怕的吗？ 会有怕的。 啊， 原来我一个哥哥家里养了一只灵缇，然后他就是。 灵缇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灵缇犬，就是那个超瘦的那种，然后腿好长，跑得超级快的那一种。 哦哦哦。 然后养了一只灵缇，然后他那只狗就特别怕打雷，然后怕打雷，然后还怕放鞭炮。然后他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就会跑到床上，就快速的跳到床上，然后钻进被子里，然后在那把自己盖住，在那抖。 这个画面感太有趣了， 你 不觉得吗？ 人家这么害怕，你怎么笑得这么放肆？ 不是，我是觉得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不，我是觉得这灵缇太聪明了，你知道吗？你不觉得他的所有的反应都跟人类一样吗？就很多小孩 盖被子 也是就要蒙住自己嘛、 哦， 然后在被子底下瑟瑟发抖。 哎，那就比如类似像打雷这种巨大的声音，包括放鞭炮这种，会不会他们不盖住被子，老让他们听的话？他们也会把耳朵给震坏，因为他们不是听觉什么的比咱们要灵敏特多， 对， 咱们没事，他们是不是就会有事儿？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声音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刺激，但一般也不至于说就真的把耳朵听坏呀、啊、或者什么，因为这个分贝量正常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声音对他们来说会有很大刺激，如果他很怕这个声音， 嗯， 要一直要去给他听这个声音的话，那他可能会表现出来其他一些方面的问题，你比如这种压力的应激，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得病的哦。 哦， 对，因为像很多时候动物其实也和人一样，他们会有一些焦虑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心理层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严重的时候可能就会不吃饭啊，或者有的时候像猫也很多见这样的行为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很紧张很害怕，或者受了其他的一些压力刺激之后，很容易就突然不吃饭了，然后诱发这种脂肪肝。 哦，天哪。 对，猫的脂肪肝跟人的会不太一样，猫的脂肪肝通常都是有一个长期饥饿的病史出来的，不像人都是吃多了长出来的。然后再有呢，很多时候也会诱发一些那种我们管它叫这种精神性的自我损伤。有的动物它会表现出来这种比较焦虑的时候，它会自己舔自己的毛啊，或者咬自己啊，这样的行为。有的时候你可能猫可能更常见这样的问题，狗也会有，你会看它好好的突然毛就脱了一片，然后还光溜溜的表面，这种很多的时候就会跟这样的行为刺激有关系。 所以要如果碰到这样的天气，或者是说比如过年过节要有放炮这种声音， 放炮的时候 我们还真得提前做好准备哈。 我每次都是把我们家狗放到我们家最里边的那个屋里， 就让它 基本 尽量 听起来是啊，就是最小。他第一年刚听到鞭炮的时候，给自己真的是吓得够呛，就一直对着外面那个闪光的地儿 在叫， 在狂叫、嗯。然后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后几年他渐渐适应了。但是我都觉得那个鞭炮声啊非常吵，我觉得他比我耳朵要好特多、 嗯， 所以我就给他领到我们家最里边的那个屋里，关上门。他就安静了好多、嗯、看我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人。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嗯， 这点提出表扬，从昨天给大象修这个脚垫就能看出来。 真的死里逃生。 哎呀，就是饲养员都说了你可以走了，不用再打扫了。他不行，别拦着我。哎呦，打扫可干净了。后来人家那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对，纷纷表示要把它留到那里啊。好了，那个玩笑不多说了，我们要、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一进入夏季之后，你想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他那个汗液特别多，然后它容易造成皮肤上的很多的，比如说起痱子呀，包括那个起那种小的疹子啊等等，就是宠物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宠物是这样，就是它的汗腺呢，虽然分布也都挺密集的这种汗腺，但是它跟人的汗腺类型会不太一样，所以对狗狗猫猫来说，它们的这种汗腺的分泌功能相对会比较差，它也没有什么调节体温的作用、 嗯、 但是在有一些皮肤病的时候，它可能会表现出来这种腺体分泌的增加，包括像汗腺啊、皮脂腺啊，包括里面的成分也会发生变化，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诱发这种细菌的感染。而且像好多在这个季节，因为本身尤其是狗狗过敏症的狗狗现在其实是非常多的， 你在这个季节的话，环境整体的这种过敏源的种类也是相对比较多，这种过敏源的密度也相对比较多，那有可能它就会在这个季节发病了。发病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发生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个腺体分泌增加的问题，然后之后呢，继发细菌感染、脓皮病或者一些细菌性毛囊炎，那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起这种小红疹，或者我们管它叫丘疹，还有的时候会长那种小脓包啊什么的。 这个时候它会有什么反应？比如不停的挠或者不停的舔？ 一般的话会出现这种瘙痒，这个挠啊、舔啊，包括蹭啊，尤其是狗狗，你像有的主人可能找我来看皮肤病的时候会问他说，哎，你这个狗狗在家里是不是会痒啊，或者有没有什么舔爪子啊之类的，然后会有的主人就提到说，哎呀，他经常会洗脸呀，我们家狗可爱干净了，然后他吃完饭都会洗洗脸蹭蹭脸，但实际上对于狗狗来讲，这样的行为就是他们面部瘙痒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包括舔爪子也是，狗狗不会因为说爱干净去舔爪子，或者是因为好玩去舔爪子，通常都是因为爪子的这种瘙痒，包括有时候掌部的这种皮肤的炎症，就会容易让他们有这种舔的这种行为，包括指尖的这种炎症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会有。 那他们测过敏源怎么测呀？我怎么知道我们家狗什么过敏？ 其实测过敏源跟人也差不太多。 扎一针，看的等着它起反应。 那不是扎一针，真要查过敏源，如果是用皮内实验的这种方法去做的话，可能我们一次要差不多做至少得20到40种的过敏源的筛查，因为狗狗做过敏源的筛查，如果用皮内实验的方法的话是要镇定的。 哦。 因为很疼，打那个皮内实验的时候。 哦。 所以一般做，我们可能一次就会做20种以上。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也在发达嘛，现在有很多去查血清学过敏源检查，也就是查这个血清里面的特异性 IgE 的水平，它会有这种不同的变化。但是这个的前提啊，它其实是建立在已经排除了其他疾病，你诊断它是过敏症了之后，才会去考虑说做过敏源检查，看看它到底哪一方面的过敏。但如果你对一个健康的动物去进行这样的检查的话，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血清学特异性 IgE 的升高，所以那个也不是一个常规诊断性的检查的方式。 那进入夏季之后，我看到很多的那个主人都会把自己的这个宠物然后那个毛给剃了，这样真的科学吗？ 剃这事儿就得分几个方面来说了。你比如说有的主人很多咱剃毛，一个是因为说这个夏天热剃了凉快，那如果是本着这个目的的话，如果他是在空调房里，确实剃了毛会凉快一些，因为没有这种毛发的阻挡，感受的这种比较低的环境温度的时候，他会觉得比较凉爽。但如果你剃了毛，你带他出去玩，在外面很热啊什么的，包括这种阳光直射啊照着啊这样的，其实毛发本身它是有隔热和保温两重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没有那么合适。 对，它反而会更热， 对 吧？对， 而且也是皮肤，因为本身毛发的话对皮肤是一个保护作用，所以如果你过度的去剃它的那个毛发，也会造成一些皮肤的刺激，尤其是剃的特别特别短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主人会嫌它掉毛，人会脱，对，会贴着皮剃。你剃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对表皮屏障的一个损伤，所以那个好多的孩子在这个季节里剃完毛也会出现一些剃毛之后的一些刺激，剃毛刺激，然后它可能会瘙痒啊，甚至有的时候也会继发感染。那再有一些特殊的犬种，你可能给它贴皮剃了之后它都不长了。 对，而且你知道吧，就我总在想，进入这个季节，你想人出去都得防晒呀， 对， 是吧？你把它的毛发全都给剃秃了，它的皮肤直接接受紫外线的照射，是不是也会有？ 会有。而且像一些本身就无毛的品种，比如说我家有一个冠毛，然后你像还有一些什么墨西哥无毛啊、秘鲁无毛、印加无毛，这些无毛的品种，这个季节如果太阳晒着外出的话，是一定要抹防晒霜的。 狗也有防晒霜吗？ 狗狗专用的，人的那个它会舔的，会中毒的，狗狗专用的那个就很安全。 那他们有晒后修复之类的吗？ 其实也有类似的产品，但是可能叫不叫这个名字。 我是不是一瞬间懂得有点多？ 对，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彭说了，请问猫猫是每年都必须要打疫苗吗？如果不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 其实打疫苗本身它主要就是为了预防一些传染病，尤其是你像咱们平时打的那个猫三联啊什么的，包括狂犬，如果不打的话，那它可能抗体水平就下来了，就没有办法去预防那些病。那万一生病的话， 疫苗里面所预防的那些传染病都是致死性比较强的传染病，如果真的是不打疫苗生病的话，那可能结果就挺糟糕了。 嗯，所以这个疫苗要每年打吗？ 对，一般来讲是每年要打的。 哦，不存在，你们上次不是说那个可以查一下身体里的抗体、 可以查抗体，如果有的那个主人就比较担心啊，经常打疫苗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副反应，你也可以定期的去给他检查血清的这种抗体水平，如果抗体水平 OK 的话，那咱们可以延后这种打疫苗的时间。 嗯， 但是一般他在接近这个抗体衰减的这个时期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快速衰退的过程，所以其实要是你延后的话，有时候你时间如果掌握的不合适，也是会有这种传染病的风险的。 嗯，那我觉得让赵博就顺便把疫苗这事儿再给大家 说一说 吧、就是那个猫啊狗啊他们一般多大打疫苗，然后现在疫苗都是什么种类的，国产的和进口的真的区别那么大吗？除了价钱上有区别以外、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疫苗主要还是一些进口疫苗，就是国外的一些大厂商的，这样因为他们也是专门在这个领域去研究了很多年，然后这种出品的质量都会相对好一些，过敏率啊什么的也会相对低一些。那一般狗狗的话呢，通常会在42到50日龄之间打第一次疫苗。你得看这个狗狗的是不是小时候吃母乳长大的。如果是吃母乳的话，它在这个日龄之前会存在母源抗体。如果那个时候过早免疫的话，会有这种抗体干扰的。 嗯， 所以一般会选在差不多50日龄左右的时候打第一针。 所以要断奶是吗？让它 断奶一个月左右的话就会断奶了呀。 哦，不存在一直吃吗？ 但是抗体的这个事情它是初乳才有的。 哦， 就是而且这个。就是小狗或者人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接受到这个抗体能够直接转化为你自身抗体，一定是在新生阶段的几天之内才会，过了这个时间段抗体就不会直接的转化到这个身体里面了，就被当其他的营养就消耗掉了，所以一般会在这个阶段开始免疫。然后一般第一年初始免疫的时候呢，对狗狗来说我们差不多要打3次。间隔的话差不多是在21到28天，也就是3周到4周之间会去打第二次，然后再过3周到4周打第三次，然后一般满3个半月龄或者4个月龄之后我们就考虑打狂犬。这是第一年的初始免疫的程序，对狗来说。 那个问一个问题，他们有好多帘儿，3的、4的、5的、6的、7的、8的，到底打哪个呀？ 狗的话没有三的话是猫的。 哦， 狗的话现在有4的、有5的，但是4联跟5联其实它里面防的病是一样的，4联的那个它也是4联5防。然后呢，因为它那个病毒它存在一型二型，所以有的疫苗就会把它叫4联，有的那个疫苗就会把它叫5联。然后咱们现在除了4联、5联之外还有6联。6联的话就多防两种病，就是高端流行体一型二型这两种病，然后跟6联相对应的就还有一个7。 对，有个7。 对，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8联，八联它里面呢还防一个冠状病毒病，就多出来这些。所以打哪种，我觉得还是得从主人啊、动物的这个方面去考虑，因为你防的病越多，疫苗肯定也越贵。虽然疫苗其实我觉得 已经，但是没差几十块钱，我记得好像是不是？ 差的不多。 哦。 而且我觉得疫苗，因为它真的是防那些致死性的传染病的，你花这一点点钱真的是蛮值的。因为你得了病，任何一个疫苗里防的病，你得了之后，治疗的费用绝不止打这几针疫苗的费用，可能这治疗的费用都够打一辈子疫苗了。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能省的。 嗯， 因为这样生病了很受罪的。 哦。 然后之后的话，对狗狗来说，差不多就会每11到12个月之间打第二年的这个针，然后一直打到它最后。老了，挂掉了，结束了，就是这样， 就终身免疫。 对，因为他们抗体的这种持续的时间不会说像人，比如得过什么病他有终身免疫这种的，一般疫苗里这种抗体注射的这种它不会存留特别长的时间，所以一般还是要每年去做加强的。 嗯， 对猫猫来说的话，一般初始的话会在2个月龄左右的时候开始，然后呢一般咱们就是打那个猫3联，然后也会在差不多4个月龄之后打那个狂犬，也是第一年要打至少2到3次，因为取决于它第一次初始免疫的日期，一般最后一针要在16周龄，也就是4个月龄以上就可以。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四节的直播，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熊丽。来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很多地区都在下大雨啊，六里桥大雨倾盆，而且呢冰雹也有这个发生，这是王增辉告诉我们的，并且大湖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小视频，也看到了他所在地区呢下着倾盆大雨。那我们刚刚也有朋友在发大望路，目前呢也是倾盆大雨加大风，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这个时间段没出门就先不要出门了，还是安全最重要。 如果那个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不是特别的有把握的话，找个地儿先把车停下来吧。 对， 对， 对， 对吧，因为视线也不好，路也滑， 对， 尤其像赵博开的车可能比较小，在这样的天气有可能就会吹跑了。我那天问赵博他那车能不能上高速，他说可以。但是一旦有车从他边上过的时候，他会有晃动感。 我要是赵博这个时候应该给你打一针，你知道 吗？免疫一下。 来 看一下， 让赵博回答问题。 对对对， 来来， 一根猫毛说这个是这个问题吧哈、 可以 说这个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苏大夫吧啊、也是一根猫毛说这个一短加菲猫他流眼泪特别严重，是不是正常的？ 这个品种的猫有很多都是眼泪很严重的，而且它的眼分泌物有的时候是那种棕红色的。那么这个呢，对于就是专业赛级的猫一样也是存在这个问题的。那么所以这个品种更需要注意的就是每天帮它清洁它的眼睛。当然了，这个正常的这个情况是要在你确定给他检查了没有眼科的异常，没有眼科的疾病，没有刺激性的问题，睫毛的问题，眼睑内翻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排除掉以后的一个正常状态。 问题好多呢。 对，但是我特别想问，刚才您提到他那个流那个红色的分泌物也是正常的吗？ 是一种棕红色的，对，眼分泌物其实也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那么这个呢要区分看，有些时候那个颜色是来自于眼泪长期的在那里沤着，然后形成的马拉色菌的滋生，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需要鉴别诊断。 来看一下这个赵博的问题啊。 对，赵博的问题是关于绝育的问题，是吧？赵博号称京城第一咔嚓小圣手， 真的 专做绝育， 不是皮肤科吗？ 皮肤科也做绝育啊、 我早都不做手术了，好不好？ 专做绝育，来说说这个问题啊，说猫绝育以后尾巴特别油，你看这是不是你皮肤科的问题？对吧？你怎么解决一下？ 它是尾巴接近根部的背侧特别油吗？ 你都分析一下吧。 这个位置不一样，可能情况也不一样。因为猫的话有一个专门的病叫做种马尾病，这是猫尤其是雄性的猫比较容易得的一个病。然后一般在这个种马尾病的时候，它会表现出来有这种下巴痤疮的问题，它们是一种这种皮脂异或者说叫做角化异常性的疾病，这个跟基因还是有关系的，跟做不做绝育的关系不是那么大。但如果是公猫的话，像这种因为它是因为在尾脂腺的这个位置啊，它腺体分泌增加了，甚至有的时候腺体它分泌增加了之后感染激发这种毛囊炎肿胀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腺体分泌呢也跟一些激素水平有关系，你比如像雄性激素啊这种的。所以有的公猫得这个病的做了绝育没准还能稍微好一点。但一般来说呢，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可能就得用一些免疫抑制剂来治疗了。如果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早期的轻度的这种油腻可以用一些抗皮脂异的香波去清洁，这样也会有帮助，对缓解症状。 那一般绝育了以后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啊？尤其是猫 狗你也可以说说。 其实绝育本身还真不太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对，胖是一个。 哎，那我们能这样问这个问题：如果不绝育，可能会出现什么？ 那这问题还真挺多的， 对吧？尤其是这个，因为我们家那个小泰迪是这个 公狗还是母狗？ 母狗啊，然后所以当时就说要给它绝育嘛，说要如果不绝育的话，就容易出现好多问题。对， 像一般母狗的话不绝育，包括猫也是一样。他们乳腺肿瘤的发病率到老年之后是非常高的，中老年之后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像这种子宫蓄脓的问题啊，包括有的时候发情异常、卵巢囊肿的这种问题都还挺常见的。然后要是公狗的话呢，就比较容易出这种前列腺的问题，到年龄大一些以后，包括一些肛周的肿瘤也是会跟不绝育有关系的。然后公猫的话呢，可能不绝育的话，尿道的问题会发生的比较多。你比如尿道炎或者反复性的这种尿道膀胱的这种炎症，会比较多。 哦，反正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繁育的需求的话，能咔嚓就咔嚓掉，是吧？可以去找赵波。 哎，他们有没有这样一种说法？我听说过啊，就说有的那个小狗或者小猫，你让它生过一次，就是生过。一次这个 有一次孕育的经历，身体会变得更好， 是不是这样？然后有这样， 其实这个说法还不太科学，尤其是对母犬啊或者母猫来说，如果你在第一次发情之前就给它做绝育的话，它其实是得一些相关疾病概率最低的，尤其是对乳腺肿瘤这个病。乳腺肿瘤这个病，如果你在第一次发情之前就给它做了绝育，通常它的发病率会在3%多的样子。当然如果是发情了以后再做的绝育，这种肿瘤的发病率可能就要到10%左右了。如果是不做的话，这个肿瘤应该还是临床里最常见的一个肿瘤的问题，真的发生率还蛮高的。 我明白了。 但是太早做会不会影响它发育？ 也不能太早，一般呢也会在就是差不多身体大小比较成型的情况下。 大概是在什么月龄？ 一般女孩的话比较建议在半岁以后，男孩的话呢建议在9到10个月左右就比较合适。当然大型犬的话可以给它稍微往后延一延这个时间。 哦，那不会之后影响它的生活吗？ 不会， 它缺少了一部分的， 不会， 身体的一部分， 它特别好， 还轻松吗？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家这个特别明显嘛，你就会发现它就是患其他疾病的几率就少了很多。 确实 会，这个要不然的话很麻烦呢。 好的，哎呀， 我终于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你知道吗？要不然老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一样。 麻烦， 没有啊，这个前两天还有一个主人在跟我沟通这个事儿，他说他身边啊有很多，尤其是男性，特别排斥给公雄性动物来做绝育手术。 对对对， 可能是一个心理上的不能接受。但是真正养狗年头、养动物年头长的人，尤其对有一些现在有很多比较愿意救助流浪犬的这些爱心人士来说，他们接触的动物比较多，那么他们真的就是接触到这种在老年以后发生这种因为性激素相关的疾病，真的发生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不知道，就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乳腺肿瘤啊，这个动物尤其是狗，这个犬，母狗的那个乳腺是两排，对吧？ 对， 在腹肚子上。那么这个每个的腺管都是通着的，这些乳头的这个腺管。那么当它有一个乳头出现肿瘤的时候，它的其他的乳头也很有可能会有相关的肿瘤的发生。那么面临着手术要做的时候，就要应该是要做一个乳腺全切除的。你能够想象这个手术要做的话，基本上是从胸脯一直切到大腿根儿，会是一个特别特别看起来壮观的一个切口。这个手术操作我们经常会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都觉得看起来那个伤口真的很可怕，损伤会非常大，没有必要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解决。 没错，而且乳腺肿瘤的这种恶性率也非常的高，有好多老龄犬得乳腺肿瘤可能主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等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已经转移了，胸腔转移到肺上，就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这种腺瘤转移率也是蛮高的。 哎呦，所以还是 早咔嚓早轻松， 就是还是要为了他们长久的健康去考虑嘛，哈、 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其实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去想，如果你的家庭不能够负担 他的繁殖后代， 对， 是吗？ 那么这会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经常在我朋友圈里看到，我们家的这个小狗、或者我们家小猫生完之后，然后谁能 送人 啊、 万 一没有人接手了怎么办？ 对， 对吧？这都是问题，而且还会看到我怀孕了。然后我们家这个还养不养，这反正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很多，就到底怀孕之后能不能养。 其实这个不矛盾，只要你给动物做好驱虫免疫，一般也没有太多的病会对孕妇有伤害。咱们可能经常想到的会是有这个弓形虫病、但实际上首先弓形虫对人来讲最常得的这个途径啊，是吃了不干净的肉啊，或者没有洗干净的瓜果蔬菜啊这种的来的。狗本身它不是弓形虫的终末宿主，所以除非你把这狗生着吃了、可能会长出来，要不然你不会通过狗传染弓形虫的。猫的话呢，虽然它是弓形虫的这种终末宿主，然后它一辈子也只排一次这种卵囊，然后这个卵囊一般会随着粪便出来在粪便里，然后你这一般 你跟粪便不可能有最亲密的接触、 对，这有点难度，而且这新鲜的还不行，还必须得是隔夜的，所以一般我们都管这件事情叫做这个幸福属于勤奋的人类啊，就是没事要吃一吃才可以。所以这个感染的途径真的很少很少，而且一般现在检查手段那么多，你大可以在孕期前给你的宠物做个弓形虫相关的检查，如果它没有，然后你又给它吃这种商品化的饲料啊狗粮啊这些的，他基本上是不太会去得这样的病的。包括孕妇孕检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没有就还是挺安全。 就我觉得这个的几率哈，远远不如我们吃生鱼片 对 感染的几率。真的， 生鱼片里边有弓形虫吗？ 不是弓形虫，它是有一些虫， 别的寄生虫、 不是所有生鱼片都有，就但比如说不新鲜的、或者是说那个不是正规渠道来的，这种特别容易，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来，说到这儿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进入夏季了，就是吃这种生冷食物的 一定要配大蒜，是不是？ 尽量减少这种几率。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就是一定要做好这种杀菌的这种措施， 哦、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 要 的。 吃点蒜，要么喝一点白酒。 嗯，最好的就是减少这个几率是最好的。 孕妇就不要吃这些 了。哎，对对对对对， 是吧？ 孕妇是一年四季，不管你什么，就是生冷的东西，尤其生鱼片呀，生就最好少吃。 好了，这个我不跟你争，因为我也没什么发言权。进一条广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吧，我们一小条广告过后，因为现在正在下雨嘛，然后正好就是这雨，让赵博给说说吧，关于雨后的宠物护理。 就 是不是应该 小心 淋 到 了 雨怎么？ 其实如果真的是不小心淋雨了，回家最好马上给他洗个温水澡，然后让他尽量别再吹空调这种情况同时发生。因为你要身体比较湿的这个状态，因为水蒸气蒸发它是要带走热量的，这个时候你再给他吹空调，它很容易会生病的。尤其是一些体质比较差的、幼年的、老年的或者体质比较弱的这种动物，就会，尤其是这个季节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的病例都还蛮多的。你像肺炎啊什么的，这个季节也都还挺多，就是因为这种忽冷忽热的这种交替刺激。然后再一个呢，雨后其实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皮肤的这种跳蚤啊什么的这类的寄生虫。 那不都冲没了吗？ 不对，因为跳蚤啊，尤其是它的这个蛹化阶段还有这个卵孵化的这种阶段，它对环境的温度湿度的要求都还是蛮高的，所以雨后这种潮湿的情况是特别适合跳蚤滋生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好多人去遛狗的时候，在家里小区啊有草坪的地方，或者我觉得现在小区绿化都还蛮好的，很少能躲得开那些植物，一般有那种绿植的地方，那种虫子的概率都还蛮高的，所以这个雨后一般都是跳蚤疯狂发生的这种时节。 我在上周一周啊，不是这周，这周一周之内接诊的有跳蚤感染的带来看皮肤病的狗，可能就不下十个了。 天哪， 就这么多。 一般什么样有这个，比如说就什么样的症状表示它是被感染了，也是挠或者是说 如果有跳蚤叮咬过敏的孩子会比较容易表现出来这种抓呀瘙痒这样的行为，但你要没有跳蚤叮咬过敏的，可能你也看不到太多的明显的症状，尤其是这种虫子数量相对又少的时候，一般的就看不到什么。如果特别特别仔细的主人，你可能在给家里翻这个给狗翻毛的时候能看到那种小的跳蚤的粪便啊，黑的那种小渣渣那样的，有可能能看见。 这个通过驱虫药是可以预防的吗？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在这季节每个月去做体外驱虫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不感染跳蚤。对，一般的体外驱虫药维持时间差不多都会在一个月左右。 那我们家那个该去做了。 哦， 我以为一做就保证一个夏天。 你没有保证一辈子，我就 有点 很欣慰了。哎，那个就是，哎，我刚才想问什么来着？哦，对，你先问， 你先问 ，不要这么客气，我已经忘了又。 就是那么在这个季节，除了刚才说肺炎之外，还有哪些是常见病呢？包括猫啊、犬呀、啊、这一类的。 然后季节性的倒还好吧，当然这个季节老龄的尤其是有心脏病的动物就比较难过了， 他们也会出现中暑啊什么， 会非常容易，尤其是这些气道比较短的品种，你比如说法牛啊，然后像一些比如说松狮，还有猫，像刚才说翼短就加菲这种，都还挺容易就中暑的。 那怎么他们中暑怎么办呢？ 藿香正气啊。 一般动物中暑跟人还真不太一样，因为一般动物中暑就可能主人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挺严重了，而且中暑本身的这种死亡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死亡率非常非常高。对，尤其是狗啊猫啊这些动物来说，中暑是一个特别特别可怕的疾病。我们现在每天工作的时候，经常我们做那些内科的这种医生，就每天上班都要提心吊胆的，生怕来了一个中暑的病例，那要马上展开急救的，那个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如果你早期去做急救啊，做治疗，有可能还活得过来。如果中暑稍微严重一点，或者到了后期的这种情况，真的很多很多都是救不回来的，就特别惨。 那他们中暑会有什么样的症？跟人一样吗？就比如说也是表现，比如就是精神不好， 气短，头晕。 一般会有这种喘，就呼吸这块喘息增加，然后还会发热，就比如体温升高。然后再往后的就主要是一些内在的这种表现了，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突然这种昏厥呀，就休克过去，还不是昏厥，是直接休克了。包括有的会一些胃肠道出血，就吐血呀、拉血啊这种的，当然真到吐血拉血那个程度就挺严重了。所以一般就要在早期马上带到医院去。 对，所以提醒大家，猫还好说，遛猫的少，尤其是遛狗的哈，就不要挑很热的时候 就 出去了， 就得一早一点晚一点。 对，这两天天气这么热，就即便早上都要早一些，不要认为好像这种猫猫狗狗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一样。 嗯，好，我那个想起来我的问题了。 来，你问。 想起来我的问题是，就是你们看那么多带来的身上有跳蚤的，你们怎么预防自己不被跳蚤爬到身上呢？ 其实跳蚤比较喜欢像猫狗这种体温偏高的动物，如果同时在这环境里有猫狗的话，跳蚤没有那么喜欢咬人的。就还好，当然偶尔也会有接触，你比如有跳蚤特别多的动物到了我的诊室，跟他随便抖一抖，两只跳蚤掉下来了， 对呀、啊、 那他也许就会咬到我，这都是曾经有过发生过的事情。但现在我们都还挺注意这种环境的，比如说来了我接诊了一只有跳蚤的动物，在这个动物离开医院的时候，我肯定会把它所有经过的地方都做好这种消毒的工作，至少清除这种可能的跳蚤的问题。而且现在很多的体外驱虫药它有那种短效的，见效非常快的，吃进去之后十几分钟跳蚤就噼啪掉下来了，有这样的口服的药。 你吃进去十几分钟 给狗狗吃 啊？对不起， 给猫猫吃不是人类的。 等一下，你孙涛，你这样下去 我可以送给你俩。 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怕赵博感染吗？他一直在说他怎么预防，然后他说吃下去十几分钟，我就以为是他吃下去十几分钟我以为是他们兽医界的特效药呢原来不是，是吗？ 对，主要还是给狗狗啊猫猫这些做驱虫，因为你像那种见效特别快的药物，你给它服用了之后它还没有 后离开医院的时候的肾上跳的就死的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对人员来讲也没有那么大的危害，就还好。 哦，好的啊，我明白了。 太不容易了， 不容易， 对， 医生都非常不容易。 对，真的是不管是什么科，然后呢什么类，我觉得只要是医生都很不容易。 对，而且还要不断的学习，他们经常就赵博今儿又去美国了或者去哪儿，就得不断的接触先进的技术。 这倒是， 而且现在品种越来越多，对吧？比如前两天我看到那个眉毛的 加拿大无毛猫，是想说那个 对 啊， 我觉得这个以前我看都没有看见过， 没见过呀， 没见过， 这倒好多。 我觉得好像这几年才开始的， 可能这几年就开始流行养无毛的，比以前会多一点。 嗯， 以前也有，但是可能没什么人养吧。 对， 因为确实是和大众审美不太一样。 哎，我能问再问一个问题？ 好的，你问。嗯， 就是刚才提到说这有毛猫没毛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如果家里有这种小宠物的，对于孩子患过敏或者哮喘的几率会降低。真的？ 对，是。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在这个出生之后，他的免疫系统是在不断的调节和形成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让他年龄小的时候接触更丰富的这种过敏源也好，或者更丰富的这种环境资源也好，他相对患过敏症的概率就会低。 嗯， 所以还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特别科学的， 而且还能培养他的责任心。 对 对 对，对 吧？我觉得两方面都好哈。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也感谢二位大夫精彩的讲解。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熊丽。 嗯，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假装忘了，像没发生过，随便找个理由，有何不可？只要简单的节奏，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也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自扰的折磨，它又何必呢？ 假设，它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万起，至高2年零利率。